回来， 就不要再回来， 我会记得你的好，还有你的坏，你要明白，我不会没人爱，虽然有点不甘心，但是又何奈。还是一样转转转，不管你跟谁爱，哪怕我认识，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。 活着也在这死去。 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北京。 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再无言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呼唤着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万爱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 在火发